利邪倒心，宜行思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恒心正见，敬信之家，见佛闻法，供养众生，常不忘失，大菩提心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叫做利如痴嘅邪见而行呢个布施，就系离开呢个如痴，离开呢个邪见咧，我哋嘅行布施，做呢个布施之一法。亦即是调转嚟讲咧，我哋行布施嘅时候，要离开呢个如痴心，离开呢个邪见心，离邪倒心。而行思故，邪倒心呢就是偏邪颠倒的心。那么什么叫做偏邪或者是颠倒的心呢？就是不信因果，这个人呢不信因果，他就叫做邪倒心了。但是如果呢他是信因果的呢，那就叫做呢不是邪倒心了。所以我们千万呢就不要呢有这个偏邪颠倒的心。亦即是呢教我们呢无论如何都要深信这个因果。因果的道理是一个学佛的人所以应该要知亦都了解的。例如我们一个种田的人，无论他种什么的种子，或者是种菜的种子，或者是种瓜种米的种子，那么他有他的种子种下去了，他们一定有他的果实去收获，但这个果实就不会错乱的。你是种这个谷米的种子，他就自然会收回这个谷米。你是种一棵番茄的种子，你就紧是收回那些番茄。今时的时菜呢好像豆角啊，好像奶瓜，咁你如果你种豆角奶嘅种子同埋奶瓜嘅种子呢，你就收返呢个豆角嘅果实同埋呢个奶瓜嘅果实，咁绝对呢就唔会错乱嘅。咁就譬如我哋一个人呢，所谓有呢个正知正见啊，你深信这个因果的道理，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，你是这样的因，你就会受这样的果报啊。你善的因，那就受善的果报，恶的因呢就一定是受这个恶的果报。例如那些善曾经呢某一个人他做过，咁佢生生世世都好啊，你想佢唔好都几难啊，佢咪始终都系好嘅。嗱，咁如果呢个恶或者一个人做过呢个恶之因啊，佢感到生生世世都系贫穷下贱都系恶嘅，佢想好呢系冇法子做得到嘅，就因为佢呢个种子嘅因呢唔好啦，所以呢个果实亦都唔好啊。佢呢个种子之因好啦，佢呢个果实亦都好啊，就如同我哋一个种田嘅人都系一样，你落嗰粒种子呢，佢根本就系好正常，未曾沤坏过，亦未曾火烧过啊。咁你种落个地下淋下水放下肥咧，佢冇理由唔生嘅，佢一定生得好好地添。嗱，咁如果嗰粒种子呢，又过咗时几多十年啊，都沤到坏晒啦。或者被火烧过，咁你就无论你点样放水点样放肥啊，佢本身都已经坏咗，佢就冇法子呢係再发得出嚟。所以呢呢、这个因果两个字啊，我哋唔好忽略啊，千祈要种呢个善因，得呢个善果，就千万唔好有呢个恶因啊，就咁呢、这个恶果。这个呢是一定的。那么现在说离邪倒心了，就是离开这个邪见颠倒之心，即是深信因果啦。那么深信因果的人就宜行布施， 亦都可以话佢唔深信因果嘅人咧，真系唔容易行布施啊！佢深信发心去布施，呢个系善嘅因。咁啊，有呢个善嘅因咧，就一定咧就系会得到呢个善嘅果报。嗱，咁啊，所以某一个道场或者做咧某一种嘅法事嘅法会，咁啊有好多嗰啲斋主善信咧。去结缘，或者咧系物质结缘，或者系饮食结缘，嗱呢啲都系完全咧，希望自己咧系中风，系与人咧嚟到结缘啊，咁啊结到一个善缘，收到呢个善福啦，咁啊呢班曾经同你结过缘嘅人，咁啊我哋生生世世都有一个善因善缘响度，咁啊所以我哋咧就要结缘。我哋就要布施，咁啊以呢个布施之恩啦，咁就会感到呢个布施嘅果报。你如是相信啊，如是了解，咁啊呢个人咧就佢就离开呢个邪道之心啊，深信因果而行啦，呢个布施啦，佢就常富就财宝啊。咁啊，如果布施之恩，所得的果报呢就常富财宝，常就恒常，不会间断，即是普通或时时啦，咁时时你都是生在呢个富有之家，所谓有财就有宝啊，即是话你受用不尽啦，咁常富财宝啦是呢个布施的果报，咁无能的侵夺啊，冇一个人呢能够侵夺你嘅，因为你以呢个善心嚟布施啊，以呢个善心嚟到结缘啦，所以你在在处处得到个财宝啦，冇一个人咧系侵损你噶，冇一个人可以抢得你到噶，又唔怕咧所谓水火风灾啊，亦唔怕呢个盗贼啊之所咧系抢夺你嘅。总之你所得到的财宝呢就是永远可以保存得好好地的，不用忧心的，那么他就无能就侵夺，他恒生的正见敬信之家，因为我们第一句就离这个邪道心，因为离邪道心了，当然就恒常生于这个正见敬信之家，没有了这个邪见，而有呢好尊敬有呢个信心嘅家嚟，就係、是、呢有呢个因果嘅道理在，信得过呢个因果呢係一啲都唔会错嘅。嗱好简单，点解有啲人咁有钱咁好，咁有啲人点解咁凄凉呀，咁苦恼呀，咁可怜呢，唔公道呀、啊，就是有其因果在啦，各有各人种嘅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啦。嗱，咁啊就以我哋早两日啊呢个中学会考放榜啦，咁啊我所知嗰啲新闻报道都话有一个十优啊，佢十科都系优啊，啊咁啊即系 A 级啦，就算唔 pass 啦，唔好有个十字加上去啦，咁啊就算系 A 啦。咁啊，十科系 A 都应该唔简单啦，真系边间大学都收佢，只要佢肯去读，肯定冇一间大学咧将佢拒之门外。嗱，除咗一个之外咧，仲有十几个咧，所谓九个 A 嘅，即系九分优嘅。你话如果十科有咗九科系优噶啦，即使呢一科咧系差少少，绝对都唔会影响佢啲九科嘅好处。亦肯定啊，佢只要肯去边一处读书，亦都肯定系收佢。但系有好多咧，平平常常啦、啊，总之合格啊，唔会发生问题。有大部分啊，呢、這个就去到边处咧，原则上咧，佢都够格啦、合格啦、够份量啦，都唔会将佢为难，拒于校外啊，都照收可也。但系有一部分咧，直情系。E 级以下仲要啊，仲要 F 啊，肥佬啊，通常讲咁啊，你话佢读书啊，就真系好多学校都要考虑下收佢啊。 嗱，咁啊，點解有咁多唔同分別呢？咁啊，都係學生，無論男學生、女學生，咁啊，都係一齊會考，都係按住呢個政府發下嚟、教育部發下嚟嗰啲功課，冇對邊一個特別優待啊！你又唔使考咁多啦，啊，你又考多啲啦，冇咁樣嘅問題，都係個個一律都係咁樣考法，點解得咁好，點解咁差呢？就佢肯用功，佢肯尊敬自己，佢肯上进，咁佢咪考得好啲咯？即使唔好话真系顶呱呱，十科都十优啊，咁但系起码都合格啊，咁都唔错啦，唔会俾人家哋赶出学校啊，唔会俾人家哋啦吓，要选择咧准唔准自己去读书，收唔收自己，起码唔使俾人有咁嘅选择。而是自己的选择人，我够份量，我够资格，我的功课是一等一，我就揀学校了，你家学校不好或者信誉不好教得不好，我都不去读。那么千万就不要被人选自己，要自己选人，那么就好些了。但是有些自己根本就没权选人了，你说E级以下你怎么选呢？人家能够选中你啊，俾你入行，你都真系阿弥陀佛啦，要多谢菩萨啦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呢个分别就系在于努力啦，唔努力，肯唔肯留心，其实有平等嘅机会噶。你平时你玩，又或者群埋啲黑社会，又或者食烟，得闲就去饮酒去跳舞，咁啊，对嗰啲功课一啲都唔留心嘅。咁你點樣得嚟個好啊？點樣得嚟個升班呢？但係嗰啲有一部分佢知道呢，如果唔通過就唔可以考大學，考唔到大學，學唔到呢個專業嘅人才，自己喺社會上冇地位，咁只有同人洗碗掃地啦，做埋啲低微工作啦，想話出人頭地就幾難啦。嗱，佢了解到呢啲咁嘅問題啦，佢咪唔好去玩囉。佢哋日日嘅功課都做得清清楚楚，咁樣啦，一個好因種下嚟，到考試佢就冇啲困難就通過啦。咁所以呢個因果咧，其實世間上每一件事、每一件物都有呢個因果存在啊。只不過世間上嘅人咧就唔信，佢硬係咧唔信。其實唔信嗰個人啊，佢自己都信咗，點解咧？佢唔信啊嘛。如果他是生在大富大貴之家，都不用做事都更好、啊、你說如果這個人他不信的，他是一個普通人，你叫他那天不要上班、啊、不賺個一二百元，看過誰給他吃，難道你不信啊？你就因為他做足八個鐘頭，不要說多了，起碼做八個鐘頭，這樣才值得呢，給你一百元二百元人工，那你就有生活咯，唔到你唔信啦、啊，啊！你想唔信都唔得，你唔信啦、啊，你可以唔去做工啊，你咪唔去做咯。你啊试下，睇个边个俾你食，边个俾钱你使。咁呢个咪就因果啦。你去做，你无论出卖你个劳力，或者出卖你个脑袋，总之成个人冇咗自由。翻到去公司，无论做苦工、做民工。这个上班的时间你就不可以做自己的事，你就只有听老板的说话，那你乖乖地做足八个钟头，那就只人工给你了，那你今天就可以了、啊、你喜欢吃又好饮又好什么都好，但没人理你、啊、那这些就是你做工不就是因、啊、就因为你做工、啊、那么老板就出粮给你了、啊、你不信因果啊、不过呢，你硬是很多人呢不信，硬是喜欢拗气，他就没话好讲的。所以如果遇到这种这样的人，我都很少跟他聊天，没得跟他聊天，他只有死拗死辩，那不讲这个真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这个口气来陪他呢？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邪道心、啊、而行这个布施，固然常富财宝了， 佢既然离呢个邪道心啊，所以就恒生正见啊，敬顺之家系顺因果。佢就见佛闻法就供养众生啊，佢一方面佢见法，佢就闻法，亦都供养众生。见法就系佛宝啦，闻佛说法就系法宝，咁啊供养众僧咧，僧就系僧宝啊，咁啊即系佛法僧三宝。就唔需要咧有四宝啦。如果二宝又唔够，四宝就多过头，三宝足矣。因为法就系教主创立呢个教，就系佛创立嘅，咁就佛为教主啦。所有一切嘅法而道理就系佛说嘅。嗱，今日佛既然唔去唔在咧，已经去世咗啦。咁啊，能够弘扬佛法，主持呢个道场，主持佛法嘅责任啊，落在呢个出家人嘅身上。咁啊，所以佛法僧三咧就够啦，就唔需要有呢个第四宝啊。咁啊，我哋如果供养三宝、尊敬三宝啊，都系福德无量啊。所以我哋念经做法事、读疏嘅时候，呢、这个疏头就有讲啦。佢话佛法僧三宝系斋圣嘅良福田啊，即系三宝咧系呢个国家国姓嘅斋主咧一个种福嘅地方。佢话若人恭敬者啊，佢福寿都广无边啊。咁啊，在呢个末法时期，任何一个人佢有机会啊，真系闻佛说法供养众僧啊。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一个大的福报。佛就是如同的医王，法就是佛所说的药，僧就是代佛宣扬。总之佛法僧三就名为叫做宝，常不忘失就大菩提心。我们如果有这个正知正见，深信因果，我哋亦都咧信法、信法、信僧咧，我哋就唔好忘失呢个菩提心，因为菩提心就为因啊，日后就会得到呢个菩提佛果。我哋既然以呢个离颠倒心而行布施，以众生结缘，咁啊即系大慈悲啦。咁啊有呢个大慈悲心啊，就生起呢个菩提心啊。由菩提心就成就呢个佛果菩提，咁啊如是因亦都系得呢个如是个果报啦。个是为大事，就修菩萨道时行十善业啊，以施庄严所获大利如是啊。咁啊上来咧就六道法中咧呢个布施一道咧，以十善法而行呢个布施一道。因为六道以布施为首，所以对于布施呢一道咧，十善法每一法都加在其头上啊，就比较详细嚟讲佢。佢话是为大事啊，以上所讲咧就系为大事个菩萨，大事即系菩萨，菩萨即系大事啊。佢话修呢个菩萨道时，行呢个十善业，嗱修菩萨道即系行菩萨道。就行呢个大乘道啊，我哋中国咧就行呢个大乘嘅佛法，所以大乘佛法咧处处都系要讲度众生咧系为基本嘅，要发心咧要广大。咁啊，从前咧就有师徒两人啦，咁啊佢就出门，出门嘛，咁啊梗系徒弟拎嘢啊，咁啊梗系徒弟咧就跟在后边。咁啊，师傅就行先啦，徒弟就孭住个包袱啊，就行在背后咯。咁啊，行嗰啲乡间嗰啲田基嘅路咧，咁啊，睇见前后左右好多人耕田。咁啊，佢耕田啊，嗰个泥头啊，泥嗰啲泥翻转嚟嗰阵时咧，咁有好多嗰啲和蚬啊，或者嗰啲虫蚁啊，咁啊，天上嗰啲飞鸟睇到咧。佢就落嚟嘅一条一条嗰啲和蚬啦，咁啊就担嚟食啦。咁啊呢个小和尚一睇下，佢话残忍啦，佢话都系众生，佢话何必啊？ 咁啊，互相連嘅殘食，連嘅殘害，連嘅殘殺咧，啊，佢話有招嘅人啊，如果我有能力咧，我要化導佢哋，唔離開呢個畜生身，唔好互相連嘅殘食。咁啊，佢呢個心就發得好大咯。但係佢嘅師傅咧，亦都係正道呢個出世嘅阿羅漢果啊。佢就比呢個菩薩道咧係低一級嘅呢個果位啊！雖然佢個徒弟未曾證入菩薩位，但係佢個心咧發得廣大啦。佢個心咧發得比自己仲要嚟得大，所以佢就即刻同個徒弟講啊：，佢話你咪嘈咪嘈咪嘈，你停一停。佢話你俾個包袱我，嚟幫你孭一下。佢話咧你行先，我跟後邊。咁啊，呢個徒弟咧。細路仔呀，唔知得乜嘢啦嘛，咁師傅話俾佢咩啦，唔好自己咩啦，咁佢個意識係個心諗啦，可能覺得自己咩得太耐啦，咁等師傅又咩下啦，輪到嚟咩啦，佢完全唔知道佢師傅啦係一種有關發大心唔發大心嘅分別嘅問題，咁所以徒弟就先行啦喎，徒弟就行後，師傅就行後面兼咩包袱啊，咁又行呢一段路呢，咁不停都有啲咁嘅事嘅發生，佢個徒弟覺得吓，佢話得幾難啊，佢話畜生咁多，畜生弱肉強食亦都數之不盡啊，例如呢個山野我哋雖然睇唔到啊，你話山野幾多飛禽走獸啊，如果佢並唔係互相殘殺啊，佢要揾食噶嘛，咁我哋人就做工啦，佢唔系做工噶嘛，佢咪大虾细咯，系嘛？咁啊边一样有力量，佢就食嗰个冇力量啦，咁咪报销咗啦。如果唔系佢哋互相残杀、互相残食咧，我相信整个山都系飞禽野兽啊！就系因为佢哋自己互相咧残食，亦都有啲自然死亡。咁因此個山咧，先至可以保持咁寧靜，唔會話滿山都係飛禽走獸爆棚啦。完全就係互相殘殺、互相食啖、弱肉強食，加上自然死亡，咁冚唪唥咪報銷曬啦。我哋就睇唔到個山咧咁多飛禽走獸咯喎，所以佢個徒弟啊，行啊行啊，睇見好多呢啲咁嘅境界，佢話我一個人啊。佢话点度得咁多众生啊？佢哋个个都互相残杀啦，互相打斗啊！我一个人点度得咁多啊？咁啊，等于话佢就退心啦。嗱，佢个心一退，就唔系菩萨咯。咁啊，极其量都系小乘法物，同佢师傅一样。佢师傅已经证咗小乘果，实际上证咗果，但系你身为一个徒弟，唔发大心啊！未曾證果，不過初初學啫，咁啊，梗係師傅個道行個地位高啊，所以個師傅有神通一睇，佢個徒弟退心啦，佢即刻咧一手就掹住佢，佢話徒弟啊，佢話對唔住啦，佢話我孭咗咁耐啊，輪到你孭下咯，你跟我後邊走，咁佢個徒弟都算聰明，佢話師傅啊，佢話剛剛冇幾多步啫嘛，換咗，佢話你咁快就叫我啦。佢話：你梗係有個理由，如果唔係你冇法子咧，冇理由啊！咁你啱啱都調過嚟換啦，都唔夠幾多分鐘啦，亦都應該唔係好攰啊！你馬上又叫我孭翻，又叫我咧行翻背後。佢話：你梗有個理由嘅。咁啊，因此佢個師傅啊，先至一五一十咁啊，講俾佢聽。佢話：你當初發個大心啊，睇見啲眾生弱肉強食。互相殺害啊！你要發心度佢哋，咁你嘅心就發得比我大，所以我咧就要幫你孭包袱，行後邊你行先啦，好似你做長輩一樣。佢話冇幾耐你跟住啊，你話哇咁多眾生點度得了啊？你嘅心就即刻退咗啦，退咗呢個大心，即時係小心。佢話我已經證到小果，你未證啊？你啱啱學咋，你係我徒弟，我係師傅啊，我係長輩啊，咁所以應該呢，你個大心一退啦，你咪同我一樣 咁既然你係我徒弟，所以就應該就你孭包袱，你行背後，我行先啊。嗱，咁所以咧，大事啊，即係菩薩嘅心腸。佢話修呢個菩薩道士，行呢個十善業啊，以呢個布施莊嚴自己嘅法身之故，所獲呢個大利啊，種種嘅利益嘅好處咧，係如上來十段文所講。咁十善呢就有十种善法，分为十段文嘛，每一种的善法而行布施，未有十段文呢都是所讲呢，所谓随着这个十善的行而布施呢所得到的好处，我说所获的大利就是如上来所说啦。那龙王他举要地言之，他行十善道，以戒庄严故，能生一切佛法而嚟，满足大愿；他忍辱庄严故，得佛原因，具众尚好；精进庄严故，能破魔缘，入佛法座；定庄严故，能生念慧，惭愧轻安。为庄严故，能断一切分别妄见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依十善业而行布施，属于上文。咁啊，此一段文呢，就跟住呢依十善业而行布施之后啊，就系依呢个十善业法而行其他各五道，即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以共呢系智慧。嗱，咁啊，六道之中。咁啊，布施一道就比较详细解释，系依呢个十善法一一法而行布施。咁啊，但系始终其他个五道咧，虽然都系以十善道为基本而修呢个其他个五道，但系就文论得略啦，只系话十善道而修行呢个其他个五道。就不会将这个十善道十善法呢一一法来到分开，就省略了这个经文。他说龙王举要言之，龙王就是此经的当机在这个龙宫里面说的。他说举要言之，向来呢以十善法而行布施，有十段经文的详细解释，现在呢只是说以十善法来个总说行其他的五道，就不将十善法一条一条来到分开而配这个五道，只是说你欲想其他的五道修得圆满，亦以这个十善法为基。所以说举要言之呢，是举其大概呢重要的来到讲下。他说行十善道，以戒庄严故，能生一切佛法而来，满足大愿。咁啊，此一段咧就系以十善法嚟修行呢个持戒。我话行十善道就系修行呢个十善法，就系身唔做杀盗人，口唔做呢个妄语、耳语、恶口两舌，呢个心咧就唔起呢个贪嗔痴。咁一共就十种嘅善法啦。道咧就系道路啊。你行呢十条善的道路，你就趋向于呢个好的家乡、好的目的地，咁啊称为叫做行十善路。佢以戒庄严故，嗱戒咧就系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所应该要守嘅，例如在家嘅有五戒或者十善戒，嗱出家。就有沙弥戒、有比丘戒、有菩萨戒，咁啊四众弟子都各有其戒。咁啊戒咧就系学佛者咧一定咧要修嘅。所谓戒为定位之基啊，是否生禅定、发智慧，就睇下你个戒咧持得清楚。就好似我哋起一间咧一百层高嘅大厦。能不能够冧得上一百层咁高，风都推不到的，雷都劈不开的，稳稳固固的， 就在乎睇下我哋个地基打得好唔好啦。如果你个地基打得好，红毛泥落得足，咁你咧冧到一百层高都好啦，都稳稳当当。即使大风大雷闪电咧，都唔会破坏佢。理由就系你个地基打得太稳固啊。所以呢个一百层嘅大楼咪同样咁稳固咯。我哋修行嘅福与师，我哋呢个禅定水啊，同埋呢个智慧嘅力用，是否发生，是否咧系庄严，你就睇下我哋系唔系持戒咧，持得清净。嗱，咁啊，同时戒咧，亦即是我哋世间上嗰啲法律啊。我哋每生存，不管任何一个社会，都有佢呢个法律系共同遵守嘅。如果法律话唔准我哋去偷嘢，当然我哋唔可以去偷嘢啦，偷嘢咪犯法咯。法律唔准我哋强奸，我哋就唔好做啦。如果做咗就犯法，就俾人拉，俾人锁噶啦。咁啊，其实我哋学佛嘅人呢、这个戒律咧都系一样。咁啊，戒律里边讲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唔准有呢个偷盗。咁啊，我哋就唔好有呢个偷盗。唔准有呢个强奸，我哋就唔可以做呢个强奸之事啊。唔准杀生食肉，我哋就系唔可以杀生食肉。咁啊，依呢个戒法嚟嘅修行。咁啊，呢种咁嘅讲法咧，就佢就律而戒啊。就守呢个法律嚟到保持我哋呢个威严，所谓行住坐卧都要端庄严肃啊。其次就摄善法界，就系一切嘅善法，我哋都要修行，一切嘅善法我哋都要积聚啊。喺以此嘅善法严正自己嘅身心，亦都严正众生嘅身心啊。咁佢哋涉善法界，第三咧就叫做妖益有情界啊，就系我哋自己受持呢个戒律，受得清清楚楚，我哋亦都要令一切人啊受持呢个戒律啊，受得清清楚楚啊！我哋首先以出家人咧就为主，出家人自己守戒清净，你先就可以教嗰啲徒弟啊。嗰啲在家嘅信徒啊，守戒清净啊，而同一个国家，你系一个主人，你系一个国王，咁啊，你都守法啦，咁我啲六百姓都冇法子唔跟住你守法啦。其实咧，同样个道理啊，嗱，对于守戒好重要啊，修行人对于呢个守戒两个字咧，真系好重要。好似乜咧？好似扶持一个浮浪啊，咩叫做浮浪咧？即是水泡。那么如果不识游水的人，他学游水，那么肯定找一个水泡吹满气，那么笠住自己的身，一个不够就笠够两个，那么希望他浮啊，借那道力呢将自己浮起，就不要沉下去啊。那你说是不是要保护这一个水泡的圈圈呢？那如果他穿了个窿，那么漏晒啲气啊，冇咗呢个浮水嘅力量啦，咁我哋咪浸死咯。咁所以我哋持戒咧就如同扶持呢个水泡一样啊，要扶持呢个浮浪一样，要充满气，唔好俾佢穿窿漏水啊。咁啊先至承得我哋起咧，令我哋唔会沉，唔会浸死啊。我哋收一切嘅行。得以成就圆满成功，都是完全靠这个戒律啊。如果这个戒律持得不好啊，就是丧身失明，即是堕地狱了。就是如同这个人学游水啊，他没有了那个水泡啊，那水泡或者漏了气啊，有什么法子不浸死他呢？那么持戒如同呢个大地啊，大地就能生万物， 我哋饮嘅、食嘅、穿嘅、着嘅、住嘅，其实咧好少嘢咧，话离得开呢个大地。啊，你就算系加工啦，你啲有个厂房啊，个厂房咪地下咯。你无论住喺边一层楼，系厂房，你加工啊，个厂房咪就系地下。如果你响正底下嗰一层楼，咪更加系地下添。你冇一样嘢离得开呢个地下。我哋嘅人呢，唔可以空中楼阁去住，唔可以空中楼阁去做嘢，系要脚踏实地啊，系要呢个大地。嗱，咁啊，大地能生一切物。咁啊，譬如呢个街持得好啊，佢就能生一切嘅功德啊，能够庄严我哋呢个清净妙法身。所以戒嘅功能呢，就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哋从前老一辈受戒嘅时候呢，咁呢个戒期啊，晚晚都要拜佛啦、拜愿啦，佢哋有死几句话都要拜嘅。佢话戒位无上个菩提本啊，佢话应当具足持正戒，佢话若人坚持是正戒啊，得是则原来所赞叹啊。戒坛里边咧呢几句话咧到处都有噶啦，就是说明戒就是无上的菩提本。你想成无上菩提，就一定要持戒。他说应当具足持正戒。他若果有一个人他坚固他的道心，要持这个正戒呢，他说是则如来所赞叹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是亲近佛啦，佛是我们的师父，是我们的长辈，我哋有咩嘢唔明白，有咩嘢唔懂啦，咁咪亲自问佛咯，咁咪亲近佛啦嘛。但系如果佛唔在世嗰阵时咧，我哋就守戒律咧，就以戒为师啊。我哋如果边一个人持戒，咁啊嗰个人咧就系以戒为师，即系等于响佛嘅侧边一样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唔持戒啦，你即使成日坐喺佛侧边啊，都是去佛甚远啊，你都不是佛的真正弟子啊。所以戒有一个名字叫做别解脱，个别解脱，等于说出家又好，在家的信徒又好，你哪一个人受了戒之后守戒持戒而不犯，你就可以得到解脱。那么如果你受了戒之后你不持戒不守戒，你就唔得到別別解脱，就反為墮落啊！就好似國家嗰啲法律，如果你守法，個別嚟講，你就係一個好人，你就係個良民啊！咁啊，如果你唔守法啦，從個別嚟講咧，你亦就係個壞人啊，就係個壞蛋啊，就係個唔好人啊！咁所以從前，有个律师呢叫做道宣律师，他是住在我们陕西终南山这个山顶，终年积雪的，终年封路，路都没得行的。那他就住麻坊，他一生人就是持戒。那么既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他怎么生存呢？即使有间茅棚可以住下，但是他怎样他有饮食的，路都没得行的。咁啊，因为佢持戒清净啊，佢就感到咧呢、这个天上嗰啲天人，咁啊日日咧都是都后就会送供养俾佢啊，都是都后咧就会送饭俾佢食噶啦。咁呢啲就系佢持戒所得到嘅功德啊，系持戒所得到。好处，佢话能生一切佛法嘅义嚟。如果呢个人咧以戒嚟到庄严自己呢个法身咧，就能够出生一切佛法嘅义嚟啊！一切佛法嘅好处都系从戒而生，一切嘅定位、一切嘅禅定止观，都系从持戒而得来啊！所以话以戒庄严故，就能生一切的佛法的义利，咁满足就大愿啊， 如果呢個人持戒能滿足佢個心願，如果佢真係持戒持得清淨，佢想求解脫，可以得到解脫啊！如果佢想求了生死，准可以了生脱死啊！你如果唔持戒就唔容易咯。如果你真能持戒嘅话，就可以满足你心中嘅大愿，可以断烦恼，可以了生死啊，可以咧系必必而得到解脱。咁你就能生一切佛法义利，满足大愿。佢忍辱庄严故，得佛原音，具足上好。嗱，忍辱庄严咧，忍咧就有众生忍，咁啊亦都有呢个法忍啊。嗱，咩叫做众生忍咧？就系、是、有人嘅地方咧，都有好多问题嘅。咁啊，自己咧站得稳，无论对方对自己点样嘅侮辱，点样嘅唔客气，或者点样嘅侵略。对自己点样咁唔友善，但系我释迦仍能够忍受啊！常常作伴，我系鱼丸，我系丸花。咁啊，我既然系鱼丸鱼花，咁啊就无我可得啊！咁啊，亦都无法可忍喎、啊。咁所以咧，就叫做众生忍啦、啊，即系众生点样加害于我。我释戒咧，能够啊系忍受。嗱，第二就叫做法忍啊，法忍咧就系、是、外境。嗱，例如我哋一个修行人，佢就多病多痛，咁啊偏偏咧处处啊都有好多个毛病，身体唔健康，想念经又好似冇气啊，啊想拜佛又好似冇力啊。想打坐啊，佢又腰骨痛喎，咁啊，当然就好多嘅障碍障住佢啦。但系佢能够忍受，佢到时佢照样打坐，照样系拜佛，照样咧系经行。嗱，咁啊，又或者呢个福报少嘅人，咁啊，别人修行系好多人供养啊，饮唔晒食唔晒，但系自己修行咧就好似冇人供养啊。好似好孤单好孤独咁，但系自己呢都识戒能够忍受啊，自己呢唔会因为小人供养而退心，所谓知足就常乐啊，在在处处总之得白纳呢一件青菜豆腐头，佢都呢系安之如冇半点嘅贪求，冇半点嘅多嘅希望啊！咁呢种咧就名为咧叫做法忍啦。个得佛嘅原因，具众嘅相好啊！嗱，忍辱就是对亲恨喎。嗱，呢个人如果个心啊常常都怀住呢个亲恨咧，佢呢个相就梗系掹掹整整，就梗系乌乌麻麻啦。佢呢个相就肯定唔庄严，佢个相就肯定就唔好睇噶。我哋平时都有句俗话，唉，睇下你个样咧，好似块面啊，似得呢个圆坛啊，好似个黑面佬咁样。你有咩嘢事干啊？乜嘢咁唔开心啊？我哋通常都有句咁样嘅问话啊，咁啊证明我哋嘅人如果亲恨啦。由个心发出到呢个面嚟咧，咁啊真系个面啊黑麻麻噶，好似个圆盘镬底咁噶。嗱，咁如果忍辱咧，即系凡事都忍得落去，心情开朗啊，咁呢个人就冇咁难睇咧。所以你因中忍辱，果上就得到佛嘅原因啊，以讲咧系具众相好。原因呢就是佛一音演说法，所谓众生随类就各得解，他一音说法，任何众生的根性大小利钝都听了之后，似得呢佛呢是跟他一个人说，这么清楚的，这么了解的， 咁啊呢種就叫做原因。嗱，具足相好咧，就係具足佛嘅三十二種大人相，以共八十種好。呢都係咧從因果上講啊，所謂因中引慾，然後咧果上先至得到咧佛嘅原因普遍。以共呢是具众上好，那精进庄严故，就能破魔狱进入佛法藏啊。那精进就是不懈怠啦，以这个十善法而行这个精进，不要半点的懈怠啊。那精进两个字不单是佛教重要啊，其实呢世俗人都好重要啊！我哋有冇听过一句话？所谓执书行头，咁啊惨过败家喎。其实执书行头有乜嘢？反正我唔执，我唔想行快一步啫嘛。咁啊，点解要惨过败家咁严重呢？就系因为你行迟一步啦，冇啦，轮唔到你啦。你要行快一步啊，咁啊先至轮到你啊。我記得呢，我曾經試過啊，早幾年前，咁啊試過嚟咪制電油嘅，咁啊制電油啦，咁我係揸車噶，咁啊我個隔離咧就係一個電油站，咁啊但係六點鐘以前咧，咁啊個 sidewalk 啊個馬路邊咧，佢又唔准泊車噶喎，啊即係偷下威咧，即係拖走嘅，如果你泊喺度啊。咁要等到六點鐘以後呢先就可以拍喺路邊，咁所以就要企喺度啊，等到搭正六點啦，咁將架車呢就喺屋企呀就拉到呢個馬路邊，咁仲要等到聽朝四點鐘先就開始有電油賣呀。不過拍定架車壓住個位喺度，佢四點鐘開門，咁第一架就係我啦。咁呢啲都可以話精進呀。咁如果你可以唔精進嘅，你可以唔理嘅，等到啱啱排班排到你嗰只架車去，已經咧嗰、那個電油缸裏面啊，嗰、那個電油站裏面個電油缸啊，裝油嗰個缸啊，嗰、那個缸啊，係咪啦冇曬啦？咁你咪只係行翻轉頭咯。咁你話係唔係執輸行頭乜？真係仲慘過敗家。碰啱有個朋友嚟，你架車冇電油，咁你點車佢咧？你話係咪慘過敗家？咁所以呢種咧就要精進啊！所以就唔單話佛法修行，我哋要精進。其實世間一切嘅事啊，我哋都要精進啊，都要努力啊。不過壞事你就唔好精進啊。凡係好事，對呢個社會有建設，對社會個福利有幫助。我哋都要精进去做啊，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啊，只不过大家咧硬系唔明，或者佢粗枝大叶懂啲啦，佢硬系唔相信啊，佢中意拗气，咁有乜好讲咧？冇得讲嘅，其实咧好简单啊，好现实。我话精进庄严故啊，嗱，就算我哋念佛嚟讲，咁啊你想念佛念得好，咁啊要精进啦。啊、你话如果诵经，你想诵经诵得好，咁你要精进啊，多诵啲咯，日日都去诵啦，咪诵得多啦，咪功多就艺熟啊嘛，咁啊功多艺熟，你个心啊咪静咯。嗱、啊，咁啊世间法亦复如是、哦，你想考个博士唔系好难，人人都有平等嘅机会，咁你要个读，你要个考得噶。咁你又唔讀又唔考啦，就算送個博士俾你都係名譽嘅啫，唔係個實質啊，唔係你真係有咁個學識，而得完呢個博士位完全唔同啊，兩回事嚟噶。咁所以我哋咧學佛嘅人固然要精進啊，世俗嘅事情總之係好事都要精進啊。就算話某一個人係做生意或者開間廠嘅，咁如果你唔精進唔努力啊，鞋鞋退退拖拖拉拉咁樣啦，你嘅業務又點樣可以進展？你嘅利益又點可以有得收入呢？所以好現實， 亦都好簡單啦。佛法係好配合呢個世間法，你只要細心留意一下，你就好容易通達，好容易了解啊。所以我哋無論念佛又好，拜佛又好，念菩薩又好，拜菩薩又好，念經參禅打坐修學任何一種法門，都要精進。咁亦都如同世間啊，我哋謀生揾食想揾錢啫嘛。無論你各行各業，你可以懶惰，你可以唔喐，唔喐咪揾唔到咯。懶惰啲錢咪就唔嚟咯。你可以瞓到十二點都唔起身㗎，冇人干涉你㗎。啊，法律都按你唔何㗎，你有權瞓覺㗎。但係人哋朝頭早做到十二點。我哋講句俗話啲嘅，如果炒股票炒黃金咪順利嘅，都唔知炒咗幾多炒，發咗幾多發啦。你仲喺度瞓覺，咁你話係唔係執輸曬啦？係唔係慘過敗家啦？咁所以我哋西法要精進啊。其實出世法亦都要精進啊。不過始終所講嘅精進咧，就係、是、在於呢個出世法。嗱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個想個心靜。呢啲亦都系共同咧听经信佛嘅人咧一种嘅目的，希望达到。咁我哋如果想希望个心静，我哋就要精进啦，唔可以咧嚟到马虎啊！嗱，我讲嘅显浅嘅例子啊，我讲完呢部十善业道经，即系下个礼拜六再讲一次，咁就放假啦。就要放到咧阳历十一月，因为我要翻美国，亦都要去星马讲经。咁我总之下一次就讲六祖坛经啦。咁我从来都未讲过噶，咁啊梗系要研究下啦。我为咗研究佢个内容，我读咗六十几次啊，由头读到尾，讲啲乜嘢啊？咁啊，第一次就完全都唔知佢讲乜嘢。咁第二次有到留心啊，第一品咧佢系讲啲乜嘢嘅内容，主要系在边处嘅，咁啊了解少少啦。咁啊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我读咗六十几次啊，呢啲有边个知咧？我讲出来唔系话赞叹自己，而系鼓励大家唔好嫌麻烦。每一个人个学问又好，事业又好，佢嘅成功唔系侥幸得来噶。都是呢精进啊，努力而得来的。就是今年这个诺贝尔物理学的得主，他廿几岁就在台湾读大学毕业，就去美国留学，直到今年四十几岁啊才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学金啊。我相信诺贝尔奖学金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位，钱就冇几多嘅啫，但系佢呢个名誉呢、这个地位啊，唔系金钱可以买得到的。佢最难得嘅地方，你冇得考嘅，你冇得选择嘅，而系佢哋呢个奖学金嘅委员会咧去选你。你究竟咩时候俾人选到，有冇资格俾人选到，你冇得去竞争嘅。而是他的委员会觉得呢，在医学方面打比方说，近来呢最麻烦的就是肾病要洗肾，洗一次肾不加上辛苦啊几个钟头啊。但是如果有人发明呢食药可以代表的，那就简单得多啦，搵杯滚水，你说食两粒三粒就照食咯，你说食一百粒或者食，那都是吞落去饮啲水送下，那咪就冇事咯。咁就唔使等幾個鐘頭去打針嘅辛苦，咁啊呢個人呢、这個諾貝爾醫學嘅獎金咧，我相信佢肯定得到，但係你冇得申請嘅，而係佢哋呢班醫學嘅委員會咧去審定你嘅。咁所以呢啲咪就係精進咯。咁啊，如果你懶懶惰惰，唔想辦法，唔肯前進，停住咧唔喐，咁啊鞋腿散漫啊！这个好的名利不用贪求的，你没得贪求的，是人家送上门送给你的，你怎可以得到先？相信大家呢 稍微呢明白下社会上嘅事况，你就知道呢个诺贝尔奖学金所得之难，唔系你某一个人都可以申请嘅，而系佢呢见到你有咁嘅建设对人类有好处，佢哋呢个委员会嘅先至选中你呢，写封信通知你，所谓俗语讲句一雷天下响啊，系发达都唔知嘅。咁你真係由精進嗰度得嚟啊嘛！嗱，我哋學佛嘅人想心靜，其實都係一樣啊！我哋就要俾啲時間。世界上嘅事呢，冇一件事咧係速成班嘅，都係俾啲時間咧去栽培。我哋日日都要咧用功，日日都要修行，日日都要念佛啊，日日都要自己的專心一意。咁啊，先至可以成就。我话精进啦，作弥故啊，就能破魔怨啊。我哋如果懒惰，睡眠都系魔障啊，都系一种魔障嚟噶。睡眠啦，系为四种魔障之一啊。咁啊，人哋一早起身就念经，都唔知道做咗几多功德事啊。不过你仲瞓喺个床上都未起身啊，仲做紧猪啊！我哋乜嘢功德都冇啦，咁你话系唔系要精进呢？咁所以我哋精进庄严就可以破嗰啲魔君啊，就可以破除嗰啲冤家。咁啊，魔君冤家破除，就可以入佛嘅法藏啊！佛嘅法藏即系佛法宝藏。我哋如果精进去研究，争取呢个时间。冇咗嗰啲魔障，冇咗嗰啲业障，你话系唔系你可以进入佛法嘅宝藏？准可以进入去啦。我话精进庄严故啊，佢能破魔怨，就入佛法藏。个定庄严故，能生念慧啊，惭愧就轻安。嗱，定。要庄严自己的法身，定呢就是专注一境，那就叫做是定，我心呢就不散念。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，我常常都是劝人都是这样劝，我们呢念佛呢，当然法门就无量了，藏经里面这么多理论，我们没可能都门门通了，没可能法法都通了，我哋就选一门，咁啊与自己有余、有兴趣嘅。嗱，例如你中意念佛，你就选定咗念佛咧为你终身嘅修养。啊，例如你同观音菩萨有缘，你就选定观音菩萨啦，或者念观音菩萨、拜观音菩萨，系为你终身嘅修养，唔好朝晚改变啊。咁啊，希望用呢一种法就可以净你呢个心啊！其实咧，佛法如此，世间亦系一样啊。例如某一个大学生，咁啊，一读咗第一年呢个普通科，第二年就选科啦。你选咗边一科？咁当然选你嘅兴趣啦，啊，或者选一科啊，好前途嘅啦，各人各人嘅想法啦。你总要选一科啊！嗱，咁你选中咗适合你个身份、适合你个个性，你认为好前途嘅选定啦，咁啊最多唔系读咗三五年，大学都系四年啫嘛。你除咗第一年普通科，咁啊读专科不过三年，咁你毕业就可以挂牌，你就系社会上嘅专业人才，系众所公认啊！嗱，但系如果有一个傻瓜呢？今日啊，学下律师唔错啊！啊，听日咧又觉得唔系几好啦，佢就学下医科啊。咁学得几日咧？唉，医科成日汤死尸，太过惊慌啦，不如学下牙医啦，简单啲啦。咁啊，到头来你话佢唔识，佢就样样识啲啊。但系真正可以政府承认嘅，俾张文凭佢嘅咧，冇样得。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啊， 我哋学问可以多研究，学问可以广阔。佛教里面各宗各派的学说，你不行冇事，好好地静静地研究一下，增加你的学识，是通过，绝对同意。但是如果你私人的修养啊，个人的行持，一定要专一，不可以呢随随便便啊。这个亦都是我常常呢同啲人讲嘅，只不过呢有好多嗰啲老太婆啊，佢呀成日都问法师啊，我早上又念乜念乜，晚上又念乜又念乜，听日又念乜念乜，搞到我洗衫又唔得闲，凑仔返学又唔得闲，咁呢啲系你自己嘅事啊，冇人叫你咁㗎喎，系你自己鍾意咁㗎咋。佛个教导冇叫你咁样做㗎，都系只系教你呢一心一意，好好地去研究，专一而入啊，冇叫你频频托托噶。咁啊，所以佛法如此，世法亦都系一样啊。咁啊，从前有个老太婆，咁啊，佢就唔系几识字噶啦，咁啊，佢就专门咧系念佛。咁念佛咗个数目咧，或者佢啲时间又唔系几多啦，咁啊，佢就好恒心噶啦。佢就規定每日呢念一杯嗰啲黃豆個佛啊，點個一杯黃豆個佛呢？佢用兩個杯，同樣大小，一杯呢就裝得滿滿黃豆，一個杯呢就冇嘅。咁佢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就將呢個黃豆就放落呢個冇呢個空杯呢度啦。咁啊等於話呢一杯黃豆冚唪唥過曬呢一個杯啦。咁啊，即系佢功德圆满啦，佢念完啦，嗱咁啊，听日咧佢又从呢边咧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佢就过粒黄豆翻嚟呢边，咁亦一粒粒粒咁过晒啦，咁啊证明佢今日念咗咁多啦，佢只系咁多时间去念，但系佢从来冇分心，就系念佛，咁啊念到冇几耐咧，咁啊佢嗰啲黄豆啊自己都会跳啦。就是念那些黄豆啊，他就念这个啱啱的巴弥哄的，应该是啱啱的巴弥哄的六字大明王咒，也即是观音神咒、啊、你念六字大明王咒啱啱的巴弥哄，那么即使是念观音菩萨一样的，那么他呢就因为不是挺识字，那么他就念到啱啱的巴弥牛，他就真的识就识了，不识就读一遍了，咁佢啱啱一翻嚟控咧，六個字咧邊有個口字邊嘅，咁啊讀到呢個最後呢個口字邊一個牛呢個控字咧，佢就唔識啊，佢只係讀啱啱啲巴眉牛，咁佢日日都係啱啱啲巴眉牛，啱啱啲巴眉牛，咁啊讀得好熟啦，咁啊日日都係從呢個杯個黃豆搬過呢邊，搬曬啦，咁啊聽日又由呢邊搬翻呢邊，就由於佢狠切咁樣念啊。念到咁上下咧，佢都唔使用手去搬啊！佢每念一句啱啱啲巴眉牛，咁啊嗰啲黄豆自己就会跳一粒嗰边，咁啊念晒咁多啦，就粒粒咁啊自己就跳晒过嚟呢一边啦。咁啊今日圆满啦，咁啊第二日咧佢又开又念啦，又用功啦，又系啱啱啲巴眉牛，冇第二日翻门，咪由呢边跳翻嗰边啦。咁啊有一次咧。有个法师啊，咁啊就经过嗰时，听到里面有人念经喎、哦，再听下佢啱啱啲巴眉牛，好似唔系几对啊，应该系啱啱啲巴眉空，就唔系啱啱啲巴眉牛啊，佢就好心入去，佢话阿婆啊，佢话你信佛，佢话我好欢喜，佢话但你念错一个字啊。你念錯一個字呢，所以呢吓人念得唔係幾正確。咁老太婆見到有法師開示嘛，佢就梗係好歡喜啦，咁叩頭請法師慈悲，咁指正啦。法師話佢哋應該讀啱啱啲巴眉哄，就唔好讀啱啱啲巴眉牛，咁話你讀幾次俾我聽下啦， 我今日讀啦，咁啊讀同埋讀得都係冇錯啦，咁個法師咪走啦，走啦，咁啊佢當然法師改正咗佢啦，佢就梗係唔讀牛讀空咯喎，但係讀空咧，佢因為唔習慣啊，佢每念一次，念到啱啱一班味，再要停一停，先至諗一諗，跟住咧空，啱啱一班味，空，即係窒咗一窒，停咗一停。咁啊，真系冇咁习惯，个心就冇咁专一啦。嗰啲黄豆就唔跳啦，唔跳都奇怪啦。点解啲黄豆唔跳咧？佢嗰啲黄豆跳噶嘛，就不如咁啦。我又先练翻啱啱嗰班名牛，睇我佢跳唔跳。佢又练啱啱嗰班名牛，佢惯咗啊嘛，佢纯熟咗，个心专一咗啦。佢一练啱啱嗰班名牛，嗰啲黄豆就跳啦。啊、今日呢杯跳過那邊，聽日那杯跳過那邊，所以以後呢他就不聽這個法師的話，不練啱媽的巴眉行，他就練他的啱媽的巴眉牛。其實呢不是說牛就是正，空就是錯，應該呢以這個六字大明王咒裡面來說呢，就是啱媽的巴眉行的，只不過他由一開始就練錯了，就不識這個字，即係念到順到熟到唔熟噶啦，你叫佢改啦，一下改唔嚟，佢一改唔嚟咪窒咗一窒啦，窒咗一窒咧，個心就有所思量，有所思量就冇咁靜啦，所以嗰啲黃豆就唔跳啦。但係佢一面去啱啱啲花名牛，句句都係牛啊，佢讀慣咗啊嘛，多年來都慣咗啦，純熟曬啦。所以那些功夫就深了，心就静了，心静那些黄豆就跳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我不是鼓励人读错，你千万不要读错，不识你就可以请问那些识的，要读得好，要读得正，但是主要呢就是一定呢要专于一法，那个心呢然后才定。亦都再講白一句，我哋想個心靜，想個心定，或者想個心咧由定而發神通，你一定咧係要一門深入啊！你研究學問就可以多研究、多了解，但係用功修行就一定要專一。而同世間讀書嘅人一樣，你讀大學選科，你唔可以科科讀曬。一間大學閒閒地都有十科八科啦，唔好話佢多啦，啊算佢細間啲，任何人都數得出十科八科。你話一個學生點可以十科八科學曬都畢業啊？何況唔止十科八科，從古以來啊都揾唔到一間大學有個學生咁叻嘅。我呢個大學咧有十科。佢十科全部考試通過，幾難？因為嗰啲係專科嚟噶嘛，係專業嚟噶嘛，所以佢亦只能指定咧，與佢喜歡嘅一科去讀。咁啊，三幾年之後咧，佢畢業啦，咪就可以掛牌，係個專業人才。講句現實啲，咪就可以謀生啦。所以要靜，靜就要專一啦。佢話定莊嚴故。就能生呢個念慧慚愧輕安，能生念慧啊，念就係我哋嘅心念，慧咧就係智慧，我哋嘅心咧專注一境，或念觀音菩薩，或念阿彌陀佛都可以，我哋專心一念啊，念到個心靜啦，就能夠發生呢個智慧啊。所以我哋大學裏面啲講定而後能靜啊，靜而後先至能夠安啊嘛，都係一層一層嗰啲功夫啦，咁啊修養而嚟啊。咁啊慚愧就係輕安，嗱我哋嘅人咧有定力，就一定個心啊慚愧啊，就唔會亂嚟，唔會做嗰啲咧唔好嘅事，因為佢思慮清楚啦。佢個心靜啊，覺得咧呢件事做咗落去咧係犯法嘅，係失咗自己呢個人格嘅，係唔可以做噶。 所以佢有呢個慚愧心呢，完全喺呢個定力呢方面做得到，所以佢唔亂嚟。做一個守法嘅人，佢唔觸犯呢個法律，亦都唔犯呢個戒律，唔怕墮於呢個惡道。你話佢係咪輕安啦？咁就輕安啦。就唯有呢個心唔定嘅人，胡思亂想，諗三諗四啊，諗埋佢都無無畏畏，全無主宰，咁就好容易咧會做錯事，好容易就會創禍啊！咁就變成無慚嘅無愧啦。既然無慚愧啦，日後唔墮落都算係好彩啦。你叫佢點樣可以現世輕安啦、啊？所以我哋欲想咧慚愧輕安，我哋嘅心就要定啊！定就係禅定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學某一種法門，我哋功夫純熟啦。咁自己咧个心咧发生一种智慧嘅力用，然后就可以咧分辨呢个是非。嗱，咁啊亦有好多后生人咧，尤其是今时今日啦，你一味讲神通，嗱亦都唔系好难。你想得到有神通咧，都要个心定。咁啊，如果个心唔定啦，神通唔可以发啦。所以你即使想得到神通，好顯淺的境界嚟啫，但你都要個人嘅心定啦，咁咪有神通咯。如果你嘅心胡思亂想啊，立立雜雜咁啊，啲神通啊點嚟啊？所以一切嘅妙用，一切好境界啊，都要個心靜。所以話靜，然後能安啦，先至有呢個慚愧輕安。咁伪装而过，就能断一切分别妄见。嗱，慧就系能照了诸法本空啦。咁啊，既然有智慧，故照了诸法本空啦，咁就冇咗呢个执着啦。诸法本来空啊嘛，佢就断咗呢个分别嘅妄想邪见。只有呢个正知正见，咁啊，以上咧就系、是、以呢个十善法。而行呢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个五道嘅持庄严故，于诸众生不起恼害；悲庄严故，悯诸众生常不厌舍；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不嫌疾；舍庄严故，于顺为境，无爱为心。此就是讲啊，以这个十善业而修行这个四无量心。那么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这四法都是无量的。那我们首先就讲这个慈心，慈庄严故，我们有这个慈心啊，于诸众生就不起恼害啊。凡是这个人喜欢恼害的众生，就是包括杀生食肉伤生害命，这个人就没什么慈心了。这个人的心就是嗔恨的。为什么呢？好像你劏一条鱼才算呢，或者个大啲咁多，你一刀介入去梗系痛㗎嘛。佢一痛啊，佢咪梗系啷你梗系反斗呢。你話個條尾擺一擺咁嘛，拍一拍你個手掌，你個手掌痛，因為條魚大啊！你一戒一刀佢痛啊，咁佢跳一跳，或者嗰個條尾擺一擺啦，一拍你個手咪痛咧？你嗰陣時你個心情係點樣咧？你個心理上啊，梗係嗔恨啊，梗係唔安心啊！你梗係個心啊鬧佢，你咁反斗，你死到臨頭咧，仲要反抗，你梗係一刀再剁落去。咁你话你有冇慈心啊？你嘅慈心又点样可以栽培？系唔系啊？恼害众生咧？当然就系恼害众生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有呢个慈心庄严故，我哋于诸众生不起呢个恼害心啊，唔食呢个众生肉， 唔杀害呢个众生，嚟到保养自己呢个慈心啊！保养呢自己呢个呢柔和心，冇咗呢个嗔恨心啊，可以增加自己呢个福慧啊！所以通常讲呢，所谓多一个人食素，就少一份杀业。如果你少一份杀业呢，你就增加一份个福慧啊！佢话持庄严过，于诸众生不起恼害；啊，悲庄严过，悯诸众生常不净厌舍啊！嚟由于佢有呢个悲心去悯人，嗰个悯诸众生常不厌舍，悯念众生个苦恼，我常常唔会厌弃呢个众生。我哋话就度一个众生咧，今日度唔到，听日度。如果今世度佢唔到啊，我哋生生世世都要度佢。咁啊，叫做悯啊，边个慈，边个悲庄严故，系悯诸众生，系常不厌舍。个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无险疾啦，就是、我哋有呢个喜心布施。见到人哋修善做好事，我哋嘅心咧冇嫌弃冇嫉妒。嗱，世上好多呢啲咁嘅人噶，佢自己咧又唔做喎，你唔好咩理由啦，或者佢有钱唔中意做，或者佢冇钱佢冇能力做，唔论咩理由，但系佢见到人哋做好事咧，佢就反而个心咧唔舒服嘅，用尽好多办法破坏嘅。如果佢采取咩理由呢？乜咁笨啊？去帮人，乜自己食唔好，自己享唔好，我点解要帮人啫？但系佢冇谂到啊！所谓同舟共济个好处，嗱，假地讲个笑话，隔几十个人当中，净系我先至有钱，我先至有饭食，你哋通通都冇钱冇饭食，等到压饭嘅时候啊，你话我呢碗饭你有冇人抢？殺搶啊，個個都肚餓，你就揸碗白飯咁啊，白酸酸就唔使送啦，食得咁舒服，我哋個個挨餓不殺搶啊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話我有碗白飯，兼夾有青菜豆腐，煮碗爛齋啊，香噴噴，你哋大家亦有得食，亦係同樣，就算話唔好話叫你搶啊，分俾你哋都唔要啊，點解你都有啊嘛？仲使乜佢抢，仲使乜佢要呢？所以我哋孔老夫子讲啊，佢话衣食足，然后知耻辱啊。有衣食呢、这个人先系知道羞耻。如果冇衣食嘅人呢，佢仲有咩嘢羞耻呢？你有得食，我冇得食，乜实抢噶？咁啊，所以我哋呢，就以心啊欢喜心，见到人哋做善事啊，我哋有钱要出钱。即使冇钱啊，我哋可以出力啦。嗱，例如冬天送棉衣，夏天咧赠衣施药送茶水，咁啊都做人搬啦。嗰啲有钱咁就出钱买啦，买到啦，咁你搵人去搬啊嘛，要搵人要去派啊嘛。咁我冇钱啊，我咪帮手搬，帮手去派，造成呢件好事啊，咁亦都系一件功德啦。所以话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无业疾。个舍庄严故，于顺为境，无爱为心啊！舍即系咧放弃咁嘅解，能够咧吓放得下咁嘅解。咁我哋能够有呢个舍嘅放得下嘅庄严，对于顺嘅境界，固然我哋放得下。即使违逆嘅境界、忤逆自己嘅境界、令到自己唔开心嘅境界，我都放得下。唔采取咧呢个报复，唔采取咧呢个仇恨啊！所以话无爱为心啊，冇咗咧呢个纯嘅爱心，亦都冇咗呢个违境嘅嗔恚之心啊！呢就叫做舍庄严故，个四摄庄严故，嘅常勤摄化一切众生，此就系以呢个十善业咧。嚟到行呢个四摄法，嗱咁乜嘢叫做四摄法呢？ 四摄法就是布施、爱语、利行是同时。布施呢就即是通常讲的布施啦，我们大家做人呢要互相呢帮助，以有的来帮这个无的，有能力的帮这个无能力的。咁我哋有一種嘅慈愛心啦，使到大家咧都和樂。咁啊，布施啦，嗱愛語咧，我哋要講嗰啲好嘅説話，我哋大家同事，大家共住，我哋要講嗰啲大家開心嘅説話，唔好專門咧係頂撞，唔好專門咧拗撬，令到大家啦唔和氣啊！嗱，所以世間個夫婦，你話佢唔親密。由佢開始啊，認識而知道呢個感情進一步成為個夫婦，當然有佢一份寶貴嘅感情存在咧。但係曾幾何時，有啲咧真係好好，有啲跟住就離婚啊！呢啲都係咧，慢慢咧唔用呢個愛語啦，唔肯忍讓啦，一有少少嘅事幹，實際上仲少過一條頭毛。但是一方面呢，硬是中意拗撬，中意顶嘴，中意呢拗颈，咁咪彼此咪发生摩擦啦，又摩擦啦，咁咪结果咪就分开咯。人与人之间都系要讲呢个爱语，要讲呢个呢所谓彼此听到呢都要好过嘅，都要觉得呢系顺耳嘅，咁咪叫做爱语。利行呢就是利益之行，所谓凡有利益都无不轻松，凡有好事我们都要提倡，我们都要去做，有大的力量我们就多做一点，力量不够就少做一点，即使连小力量都没有，我们这个心意都要保存这个所谓利行之心，咁啊，佢就利行与人家结缘。嗱，同事咧，即时系共事。嗱，咁啊，菩萨度众生咧，就与其同事。嗱，好似观音菩萨，一般人讲都话佢系女人啊。仲有好啲嗰啲所谓嗰啲好多嗰啲故事咧，又话佢系咩嘢妙庄严王个女啊妈妈。其实好多咧都系神话。啊，不过都系赞叹观音菩萨个好处。冇毀谤观音菩萨，但系佢呢个故事啊，佢呢个始终呢个出处个来处咧，就讲得唔系几正确，唔系几正史。其实观音菩萨就唔系一个女人，系个大丈夫相。嗱，我啲说好多观音菩萨都系大丈夫相，系男人相。咁啊，点解佢哋演个女人相咧？就因为女子啊，在我哋古代。好唔自由，所以三步不出閨門，在家要從父母，出嫁要從夫，老來要從子，一世人冇咗呢個自由。唔似得今日啲女子呢，要去街就去街，要去談情說愛就談情說愛，即使連父母都管佢唔到嘅，自由到呢無可再自由㗎啦。咁當然就冇問題啦。嗱，你話以古時嗰種咁嘅禮法，咁你話觀音菩薩係以個男子身，本來個大丈夫身，點可以穿房入舍去度嗰啲女子咧？所以觀音菩薩就現呢個童事身，你係個女子啊嘛，咁佢就現一個女子身，咁大家都係女子啦，咁就可以穿房入舍啊。乃至入到你个闺房里边咧，帮你讲经，帮你说法，亦都化到你信佛。所以同时咧就指菩萨在各行各业、各色各类嘅众生。咁啊，菩萨嘅现身啊，现同样嘅身去接近你嚟教化你。嗱，所以维摩经咧，好多人都听过啊。维摩大士佢为着化呢个妓女。入呢个妓院，但我哋普通人就做唔到啦，就唔好去啦。你入去唔得，化佢唔到啊！你仲俾佢融咗你啊，俾佢化咗你啊！但系维摩大士就唔同，佢入妓院 可以化呢个妓女出家以为尼。咁所以呢好多人呢唔了解呢个维摩经呢呢个正义啊，以为维摩系个居士嚟啫。维摩系居士身啊，佢话我都系居士啊。咁我都近我你度和尚喎，呢啲完全系误解啊。我试问一句，你有冇咁嘅办法入呢个妓院啊，化呢个妓女而为尼去出家？假设如果你有咁嘅能力，你都可以去。你是个大菩萨嚟啊嘛，可以去。咁最怕咧，你去到咧，俾佢用咗你啊，咁你就唔好去啦，你就唔着去啦。所以你就唔好自认维摩居士啦。嗱，咁啊，维摩居士咧入到呢个淫房走私啊，佢可以化呢个淫房走私嘅人咧，放弃卖酒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事实上，你可唔可以先？如果你有咁嘅能力入到呢个淫房走私啊，可以化妓女为尼，化呢个汤猪汤牛嘅人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你亦都可以入去。你冇咁嘅功夫咧，你就唔好冒称啊，自认咧系为好似维摩居士啊，睇唔起啲出家人，你就唔应该咁啦，你应该要尊敬出家人。所以咁样呢就叫做同事。咁就讲到此处，时间已经是到啦，咁就向下文长赋予下星期六。